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经过少时都浮现谭助，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祭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，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。 在北京南城啊，曾经有一条非常著名的胡同，向来街。那里不单承载着很多老北京人的记忆，更诉说着一段悠久的历史。当然了，随着城市的改造啊变迁，这个地名呢也就成为了历史了。如果您从北京宣武门地铁站出来，尤其是西北口，您一出来啊，您要是问问空地上那些个打牌的下棋的头发花白的老先生们啊，您问问他向来街您知道在哪儿吗？估计有的老人就可能向西看看啊，向来街，你这多长时间没听过这字儿了？你上哪儿找去？那个现在没了。但是你说不就长春街路口北吗？哎，就是，反正就那片儿吧。哪片儿啊？就是长春街闹市口啊，国华商场啊，反正就那片儿。哎，过去我记着坐车在那儿还有向来街这站呢，后来都改叫那个站牌子都改叫长春街了。可是向来街这个词儿，还有这地方谁也说不清楚了。那这个地名到底怎么来的呀？那这里边有一个神力王斗大象的故事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呢游走京华，咱们说说向来街，聊一聊神力王。向来街呀，其实确实存在过。新华社现在有西门和南门两个大门，南门是正门，南门往西不远，步行到长春街地铁这段路，这就是老北京人说的京城极地向来街。这向来街是真有大象吗？有，真是大象来了啊。那大象怎么来的？明代清代都是在这儿饲养大象。哎，古今中外吧，从古到今中国人呢都讲究吉利，所以呢福禄财寿吉这都得北京都得有。这怎么有？哎，接字超音呢。福寿在哪儿？保福寺啊。禄在哪儿？万寿宫啊。财那就是赵公口啊，赵公口，赵公明，赵公元帅，那不是财神爷吗？那吉在哪儿呢？哎，就是向来街，因为老北京人特喜欢大象，大象是吉祥的象征。叫太平有象，说那个象不是这象，那叫借字超音。过去一说太平有象，有太平之象，哎，就是大象驮一宝瓶，这叫太平有象。好多雕件里咱看收藏都有。哎，著名的作家就是萧复兴先生啊，曾经写过一篇《向来街》，这个文章写得好。这里边呢是这么写的，说为向来街取名的不知出自何人之手，心里一直佩服。向来街在相房旁边，现在宣武门十字路口西北角那栋十层的楼房记事，由岸可及呀， 它是明弘治八年，也就是公元的1495年建的。那时候的大象啊，并不是现在动物园里的宠物，而是参与朝政的礼仪。清人书中记载，午门立帐及成于鲁部皆用象，就相当于这个就跟现在这个啊红旗车宝马车这跟这有点像。据说呢，那个时候象也分等级，吃的食物也分几品料，很了得啊。百官进朝入壁呢，大象会立即以鼻相交，无人敢越。就是百官走进去之后，两旁边两排大象夸夸把鼻子抬起来，这鼻子在空中这么一搭，那意思这就戒严了啊，那不就是仪仗队吗？哎，所以这个很壮观。但是老百姓普通人对于这个壮观景象那看不见，所以呢每年啊到阴历的六月初伏，这个时候老百姓看西西孩，看什么西西孩啊？象房里的大象啊，由红帐引导是一列而出，旗鼓相迎，跨过象房桥，干嘛去？洗澡去。大象洗澡那可不是吗？那这大象它是热带亚热带那个动物的，当然喜欢水了。上哪儿洗澡？护城河呀。哎，所以奔南边护城河洗澡。您想啊，那个情景啊，大象从象房里一头接一头，缓慢而巨大的那个大象啊，列队从护城河边上这么一走，那估计呢当时人头攒动，连房上都是人。为什么？就看大象啊，就跟现在看明星是一样的呀。所以大象一出来的时候，那肯定有人喊象来啦，象来啦。哎，所以有可能这就象来接就这么来的。如果仿照呢这个驼方旁的地名啊，驼方就是骆驼呀，取名叫驼方营，也叫象房街，那就没劲了。哎，象来街好听了。明清两代啊，北京有六月洗浴的风俗，每到六月不但人要洗得干干净净，连猫啊狗啊驴啊马呀都得到河里去洗去。那么最有趣的就是三伏洗象，哎呦，这是个热闹。每到洗象的时候，宣武门内外钟乐齐鸣，歌吹不断，衣冠穿着整齐的官服，打着小旗儿，导引象群出宣武门向西到护城河里洗浴，城下岸边还得搭盖彩棚，设立衣冠公廨监督洗象。这是皇上家东西，这是仪仗队，那弄坏了还行，专门有官在这盯着。那旁边啊，那人的里三层外三层，还有的人呢就直接租下了，就是河岸边上的什么茶楼啊酒肆啊靠近窗口的位置。象群在水里玩啊，那大象喝的一头一头的，忽而升出水面，忽而引入水里，就像一座一座小山儿似的在河中沉浮，有的时候拿鼻子喷起水来，噗这么一喷，你像老北京人他没地儿看电视去，他看不了非洲大草原，看不见非洲那些纪录片啊，上哪儿看大象去？这么大的动物，嚯，那鼻子还能喷水呢，哈，多有意思！我相信不但是那会儿，就现在，哎，假如北京突然间有这么个地方，来这么几十头大象，找一水坑哗哗哗这么一玩，那老百姓也都去看去啊，来个大黄鸭还都看见呢，何况来一堆大象啊，是不是？那还是活的呢。反正象来街这个名字呀，现在大家都渐渐的淡忘了，尤其是好多外地来京的同志啊，因为这已经没有这车站名了，但是北京人都知道象来街。明朝呢有一本书叫《万历野货编》，这里边有关于象房的记载，说南方进贡的大象刚到京城就会被带到哪儿啊，演象所。这锦衣卫呢也有专门的训象所，当时专门训大象的那个这把式吧叫做象奴，专门训这大象。所以呢一到盛典，那象群就被牵到皇宫来了，驾车的驮宝的站班的， 各有分工啊。一般的朝会呢，通常啊要用六只大象。这个象房也不是完全封闭的，只要说您有钱您有闲，就可以来看驯象表演，就能听到大象用鼻子发出敲击那个铜鼓的声音。这个象奴呢，把观众的钱收的差不多了，就让大象啊仰起头，昂起鼻子，啊，学着那个敲铜鼓的响，发出那种呜呜的声，然后再摇鼻摆尾向众人致谢，哎，有点跟马戏似的。大清朝呢，定都北京以后，那你想，故宫都接收了，那向来接这相房，当然也就接收了，并且呢，在国力鼎盛的时候，从南亚国家补充了很多只大象。那个大象啊，都住在编有号码的单间里边。在1689年，康熙皇上二次南巡，第一天是从永定门走的南园。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得到啊，这个纪实的画卷《康熙南巡图》，这里边就描绘了排列在皇家园林南园正门，就是大红门外的銮驾行列，其中有11头大象。乾隆58年，因为相房养的大象太多了，所以皇上下旨了，如果再有外国供象，暂交云南和广东官府代养，等到需要的时候再送到北京。哎，就是南亚国家往中国这进贡象啊，到云南就得了，哎，别往北走了。等到了咸丰年间，啊，战乱不断，养象的数量也就日趋减少了。到了光绪十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大象啊，在早朝罢驾的时候野性发作，甩开牵引的那个车，跑出了西长安街，逢物击碎，遇人击伤啊，还拿长鼻子卷起了一个太监，摔到皇城那个墙上摔死了。老百姓不敢出门啊，一直到当天晚上，这才把这大象捕获了。此后呢，清廷的銮驾不再使用大象，象房也就不再补充大象了。当然大象最后还有用，有什么用？到了光绪16年，也就是1890年的7月，北京城连降大雨，十几天这雨下的呀，就拿宣武门内来说，积水有一人多深。咱们现在知道这个力学原理，要有一人多深的水，这门可就打不开了，打不开城门，那就泄不了水啊。最后还是从向来街把大象牵来，借助大象的蛮力，这才拉开了城门。再往后呢，这些大象慢慢都死了，象房也就荒废了。到了清朝末年，就是宣统，在象房的旧址上建起了相当于议会的资政院。民国时期呢，又把资政院扩建为国会，旧象房南边的城墙根的土路被建成了国会街，象房夹道也被改称叫众议院夹道，就是现在的众议胡同。到了解放以后了，新华通讯社进驻旧国会大院，在院内施工的时候呢，曾经挖掘出昔日象房的石板水池和石雕的小象。当然刚才咱们说的，这就是历史上的向来街，历史上的象房。但是民间故事当中说的，这比这有意思了。有什么故事呢？我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。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，话北京， 北京的故事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传奇故事说不停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下面要说这个神力王斗大象的故事，出自《八旗子弟传闻录》这本书，由王宗全搜集整理。这个故事呢，流传于满族的整蓝旗。神力老王爷怒火冲天呢，啪这么一声，一个巴掌把黑漆硬木的八仙桌子拍了个山响。他站起身来说：“来人呐！”外边扎扎跑进四五个人来。哎，神力王爷说：“限你们半个月的期限。” 给我弄条大象来。大管家一听，大象，我一定按期把大象运来。嗯，到底是我劲儿大还是大象劲儿大，我得跟他比比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感情昨天晚上，神力王跟这个达摩苏王到护国寺呢，找大喇嘛闲聊，他们山南海北云山雾罩这么一通侃，这达摩苏王啊就夸神力王的劲头大。这大喇嘛一听，那他比当年倒拔垂杨柳那个鲁智深怎么样啊？达摩苏王说让他六个。哼，当年王爷年轻时候横推八匹马，倒夜九牛回，呵，有力量。但是这大喇嘛这人呢，他爱抬杠。哎，再者他是皇上的替僧，就连皇上也让他三分。所以一听这王爷啊这么一吹，很生气。他赶忙打断达摩苏王的话。这些个你都看见了吗？嗯，达摩苏一听，这那花和尚倒拔垂杨柳你看见了吗？嗯，俩人一抬杠，旁边神力王可不干了，忍不住气哼哼的说，哎，那你说说什么劲头大，我跟他我比比。大喇嘛一听，王爷别生气，呵呵，要讲劲头大怎么着，还是大象的劲头大。神力王一跺脚，好，那我就找个大象我跟他比比。啪，这一跺脚，这护国寺大殿前面石头台阶啊愣给剁碎了一块。其实呢，这是说说笑笑的事儿，没想到神力王回家真差人找大象去了，恨不得立刻找了一头大象，当着各家王爷文武大臣的面跟大象比一个高低，要是治不服大象，我就不叫神力王。找大象的人分几路下去了，哎，州城府县那谁都愿意帮着张罗张罗啊，这是一拍马屁的好机会啊。问题呢，这地面上没有啊，这中国北方不出大象啊。过了快十天，这大象还没来。哎，到第十五天，这大象还没来。嗯，王爷生气了，破口大骂，这都是饭桶啊，这都是啊，你们再给我找不来大象，我捅你们一手指头。哎呦，大家伙一听，好，这是死罪，这是为什么？好，这神力王太有劲了，这他那手指头捅一下捧一下的就捅漏了，这不成啊。大家伙想来想去，哎，找一个小管家，这小孩十二三岁，神力王最喜欢他，不是，您去给说说去吧，您想想，行，我去吧。赶紧就劝老王爷，王爷，没您不圣明，啊，你想怎么着？哎，您听我说啊，大象啊，在最南边热带的地方才有呢。要走到北京，它那么大的身子，肉的深沉，那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啊，就算坐船，也得二十多天呢。到了北京，进永定门。再往那王府走，那就一两天。那大象走得慢呀，它胖啊，大呀。神力王一听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您听我的。您看，他拿手往西一指，要在这儿开个城门，可就方便多了。神力王一拍大腿，对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？啊，找工部的给我拆城墙拔豁子。好，天天改拆城墙了。等这城门洞开开了，哎，正赶上大象也就运来了，正是善果寺晒经这天，街上看热闹的也多。神力王啊，一大早就在路上等着，旁边呢正好有一块地方啊铺满了石头，达摩苏王、大喇嘛、二喇嘛全来了，还有好多王公大臣听说这事儿都来了，干嘛？这得看着神力王斗大象啊。再看这个大象一身白，脑袋也大，身子也粗，哦呦，这么一瞧，这哪是大象，这是巨象，这个啊得有半截子城墙那么高，俩大耳朵比蒲扇还大呢，那个小眼珠子这一瞪，甩着大长鼻子，哎呦，那四条大象腿和这紫禁城那大柱子也没这么粗啊。神力王抬头一瞧，这玩意儿就叫大象啊。 旁边人一听，您没见过大象啊，好，您还要跟大象摔，哎，我看看他有多大劲儿，就把这右手伸出来了。象奴一瞧，赶紧往旁边这么一站，得保护神力王啊。神力王一较劲，啪，就这右手啊，就奔那象腿就推过去了。这大象啊，是纹丝儿没动。呵，旁边人哗就骚动了。有的说呀，这个大象你们不知道，力大无穷啊，他要是在森林里走啊，碰着那个树，那树就折了，没道他能走出条道来。有的人说，好，这个20个人30个人也拽不动他呀。还有的说，这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里边，大象就最厉害了。大喇嘛在旁边说了，哎，我看这个人呐，没有能推动大象的。呵，神力王一听，好啊，他伸手一拉，把大象脖子给拽起来了，怒气冲冲就对着大象就说上话了，说刚才我一伸手你全身不能动窝，他们看不出来，你也不说句话，嗯，那大象不会说话呀。神力王说，咱试试进步。他拿右胳膊一伸一横，这大象啊，这鼻子一扬一勾，正好这一条胳膊一个鼻子就搭上了。神力王说，你使劲儿。大象往后退一步，神力王纹丝儿不动，这鼻子跟这胳膊可就扒上合了。大象左摇右摆想往后退，他就是拉不趴下神力王。神力王一较劲，把象鼻子往怀里一带，那大象是死钉钉的站在那儿，也不敢动活了。这时候旁边达玛苏王说话了，哎，长眼的全看见了吧，神力王就是神力王，你看看啊，斗大象，大象也动不了，当然他老人家也动不了，得了，哎，都别伤着，都别伤着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哎，象奴过来把大象牵走了。等神力王一抬脚，大家伙一瞧，呼，他脚底下踩出来俩深坑来，后来这坑里都冒出水来了，这地方呢后来就叫双眼井，这条路叫向来街，城墙开那豁子后来砌好了城门楼子了，这城门呢就叫西边门。刚才啊咱们讲的就是这个神力王斗大象，当然这个跟评书里也不太一样，评书里这个达玛苏跟神力王是一个人啊，这是彭公案里的这么一段，我们著名的袁阔成老先生有这个评书的录音，大家呢也可以去听一听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欢迎您继续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， 音乐、健康、教育、互动、聊天室，时时有我相伴。小说、相声、曲艺，各大榜单，个个不简单。听书、历史、评书，个性推荐，只为你喜欢。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下载好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